马加伯上第六章。安提约古王出巡高原时，听说在波斯有一座城，名叫厄里买，以富有金银著名，城中的庙宇很富，并且还有金盾铠甲和武器，都是马其顿王腓力伯之子希腊首任国王亚历山大遗留下的。他便来到那里想攻占那城，但没有成功，因为城里的人早已知道他的来意，竟起来与他交战。他临阵逃走，狼狈地离开那里，回到巴比伦。有人来到波斯给他报告说，那开往犹太地的军队已经败退，待劲旅去前线的里西亚，一见犹太人就退却了。犹太人却夺得败军的兵器及大批物资，力量大增。他们又拆毁王在耶路撒冷的祭坛上建立的可憎之物，将圣所及贝特祖尔王寨用高墙围起来，恢复了旧观。王听了这些话，惊惶失措，倒在床上，忧郁成疾，因为事情没有符合他的理想。在那里一连多日，忧郁日渐加重，直到死期近了，便将他的诸位朋友叫来，对他们说，睡眠离开了我的眼睛，愁思齐集在我的心头。我心里想，从前我得势的时候多么高兴，多么受人爱戴，如今遭受的是什么灾难，遇到的是什么巨浪啊。现在回想起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恶事，我掠去城中的一切金器银器，无缘无故遣人去消灭犹太的居民。如今我明白了，我遭遇这些凶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。看，我将在异乡忧郁而死。他将自己的一个朋友腓力伯叫来，立他为全国的元首，然后将自己的冠冕、长袍和权戒交给他，叫他辅导自己的儿子安提约古，抚养他继承王位。安提约古王就死在那里，时在149年。里西亚知道王已去世，遂立太子安提约古为王，因为他自幼抚养过他，就给他起名叫欧帕托尔。那时，那些住在堡垒里的人常包围圣所，困扰以色列人，不断加害百姓而支持异民。犹大决意铲除他们，便召集全体百姓向他们围攻。150年，以色列人齐来围攻堡垒，同时还造了战楼与军械。被包围的人中有几个突围而出，与一些以色列浪人勾结，去见王说，你何时才实行正义，为我们的弟兄伸冤呢？我们很愿意服侍你的父亲，遵行他的话，顺从他的命令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百姓才包围堡垒，仇视我们，遇见我们一个便杀一个，还夺去了我们的产业。他们不但伸手加害我们，而且还加害你的一切领域。他们今天正扎营围困耶路撒冷的堡垒，想要占据，且防守圣所及贝特祖尔，若不及早加以防范，必为后患，那你就不能制服他们了。王听罢大怒，立即召集诸位朋友， 军官和骑兵将领，也把从外国及海岛招募来的军队招到他前。军队的数目共计步兵10万，骑兵2万，受过军训的象32头。他们由伊都莫亚抵达后，便扎营围困贝特祖尔，攻打了多日，同时也造了军械。但犹太人冲出来，用火烧了那些军械，都奋勇作战。那时犹大撤离堡垒，移营到贝特扎加里亚，与王营对视。王清晨起来，即移营向贝特扎加里亚进军，军队列队上阵，响起号角，有人在向前放上葡萄汁和桑葚汁，引诱他们上阵作战，把象分编成队，每只象旁站1000人，都身披铠甲，头戴钢盔，又为每只象派有精骑500。这些骑兵从前常同这兽在一起，兽往哪里去，他们也随着去，总不离开。在每只兽身上系着一座掩护坚固的木楼，里面有4个作战勇士，此外还有一个驾御象的印度人，又将其与马队分为军中左右2翼，为惊扰对方，也为掩护阵线。太阳照在金牌铜牌上，光耀反射在山上，闪烁有如火炬。王的军队一部分在高山上，一部分在平原里，一起稳步前进。众人的喧哗声、进军的步伐声、军器的摩擦声，凡听了的无不颤栗，因为王的军队实在强大。犹大和他的军队一临阵，王的军队便阵亡了600人。号称奥朗的厄勒阿扎尔见一只兽披着王甲，比众兽都高，便以为在上面的是王。为了拯救百姓，为自己永远成名，他就决意牺牲自己，于是勇往直前，冲入阵中，左右乱杀，敌军居然被他随意冲散。他跑到象下，俯身将他刺杀了，象跌倒在地，压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那里。犹太人见王的军力强盛，军队攻击的又凶猛，就从他们前退却了。王的军队直开往耶路撒冷攻打他们，王便面对犹太和西翁山安营。王与贝特祖尔人讲了和，他们就出了城，是因为城被包围已没有存粮，又因为那一年正是田地的安息年。王便占据了贝特祖尔，在那里派军队把守。王在圣所对面安营多日，且在那里建立了战楼，制造军械、火箭机、抛石机和蝎子机，为发箭抛石。犹太人为抵抗敌人的武器，自己也制造了利器。双方酣战多日，只是仓中没有粮食，因为这年正是安息年。又因为从外方被救回犹太地的人民将存粮都吃光了，所以在圣所里只留下少数的人，因为饥饿逼人，各自四散回本乡去了。利西亚听说当先王还活着的时候，派定抚养自己的儿子安提约古，并辅佐他为王的腓力伯，和王一起出征的军队 从波斯金马带回来，企图夺取政权。李希亚一听说，就决意急速撤兵，便向王与军官及众人说，我们一天比一天衰弱，又缺少食粮，围困的地方又牢不可破，况且国家的大事都压在我们身上，所以现在我们不如先同这些人洗手，与他们及他们的百姓讲和，使他们按自己的法律生活，如同先前一样，因为他们正是为了我们废弃他们的法律的缘故，才大发盛怒，做出这一切事。王和各将领都满意这话，便打发使者到犹太人那里去讲和，犹太人也予以接受，王和各将领也对他们发了誓，因此他们才从堡垒里出来。可是当王到了西翁山，见了这地方的堡垒，便立时背弃誓约，命人将四周的围墙拆毁，然后急速启程回到安提约基亚，见腓力伯已在城内掌权，就与他作战，用武力将城夺回。